心狂热，那就是我。我很丑，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，一点卑微，一点懦弱，可是从不退缩。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

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周杰伦，叫做爷爷泡的茶。在娱乐圈里面呢，明星的出身呢都不一样，比方说周杰伦呢就曾经是录音小弟，而刘德华呢出道之前呢做过理发师。其实 DJ 出身的明星呢也不少，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林忆莲。林忆莲从82年开始呢就在电台做兼职了，不过据说呢她在音乐方面呢也是一直很有天赋和领悟力的，这也为她后来转行做歌手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，她从不依赖谁，一早就体会爱的高贵和尖锐。她承认后悔，绝口不提伤悲。习惯长着双眼和黑夜，倔强无言相对，只是想知道内心和夜那个黑。别要太相信爱无悔，爱无悔太绝对，他从不以为最美，他说那全是虚伪，像狂野的玫瑰，用脆弱的花蕊，像凝结那寒季的雨水，最温暖却暧昧，最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自己发挥，他一直给相信爱无悔，爱无悔太绝对，他从不以为爱最美，他说那全是虚伪，像狂野的玫瑰，用脆弱的花蕊，像抗拒绽放后的枯萎，最温暖却暧昧，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完全发挥，他一直给每一次给，有几心以为心碎也无所谓，你真心给支配，最温暖却暧昧，最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自己发挥，每一次给谁怕谁？ 在人潮中流浪了一天，陪陌生人突然走很远，是我找不到停下的地点，谁收留我落单了思念。我推开了朋友的规劝，左耳听见右耳跑一遍，心里有太多疯狂的执念，有一些丢脸却又很可怜。 我想保留你问我穿的温度，我想保留那片月下的温柔，那天的朦胧被东西所邂逅，躲在背后故事已被开了头，谁的守候笑着问以后要的爱在哪里，有谁会告诉我要的人在哪里，有多渴望